好，欢迎到他 channel， 今个礼拜嘅典型嘅西片，唔系荷里活大片频道啦。继续我哋嘅， 冇错冇错， 系啦，继续系《先力拍档》嘅。其实而家一集摆嚟出，而家依集播都出三月噶啦。不过差唔啱好啦，即系四月就系、是、就无人之战，咁啊啱好三月差唔多啦。今次就系、是、Marvel 今年第一套电影，其实应该旧年嘅呢套应该系黑豹。 吓、啊，原本应该系十一月嘅。 但佢其實我之前都講，我都講過啦。佢本來將成個 schedule 俾套蜘蛛俠打亂咗嘛。本來應該就係舊年暑假就係舊年暑假暑假應該就係擺咗去到 雷神 咯。雷神今唔係舊年屬於雷神，即係十一月就係黑豹。 十一月黑豹。 今年四月就係四月先至就係無限之戰，然後六月就係矮人。但係因為蜘蛛俠打咗尖，好啦，變咗就六月蜘仔，十一月就係雷神。跟住二月、四月、六月、三，结咗就隔月一套。以 Marvel 嚟讲系几消几难消化，因为你呢大片咧，你都花时间消化、宣传、其他嘢噶嘛。 系啊，同埋佢往时有都好似都有试过三套嘅，但就冇咁密嘅，唔会聚晒前半年咯。 而家入前半年摆晒。 系啊，而家放喺前半年。 以前有二六月咧就好啲，二六月正常嘅，即系二月无限之战，六月就系、是、矮人嘅话就正常嘅，但系而家就二月黑炮，四月无限之战，见到就硬生生十多个，四月喺四月十多个当期，变咗就系、是宣传会比较困难，虽然话我觉得无限之战系唔使点样宣，唔需要话去花时间宣传，但系你咁搞话要攰比较攰，即系你做宣传打公关宣传嗰啲要比较攰咯。 嗯， 两个月一套大佬，仲话咧五月仲隔你同埋六月咧本来死侍二咧就摆六月嘅，结果就死侍被艺人就走提咗一个月五月， 跟住 就四五六月平凡都系 Marvel 戏。都几大喎！ 仲有咩添啊？仲有Venom 啊、，Venom 但我唔记得咩时间，但系嚟紧即系都好快啊！又系 Marvel。 佢不过呢套应该都系后，我都会应该而家都如果而家未知道实际嘅时间嘅话，应该都系下半年噶啦。而家你因为下半年嘅话，而家所知下半年嘅大片就应该呢套，因为马毒啦，跟住就有华纳嘅。怪兽与泰坦地，依套就系话而家华纳手上算系仅有可以攞嚟硬碰硬嘅大片嘅。谂下 DC 而家个样都唔知点算好 ，Benefit 又话唔玩，而家我都唔知佢点算。 系喎， 系啊，你佢而家咁算成个DC 又你咁咩七国咁乱，我都唔知佢搞乜鬼。嗱，咁 DC 我阵间我再讲啦，讲翻黑豹先。而呢套其實係傳咗都喂，應該我宣傳咗係好耐下噶啦。佢係第三期第一套電影宣布，當初 Civil War 宣傳嗰時就已經拉咗啦，英國公布曬主角啊，會拍嘅名單。結果反而套 Civil War 上咗啦，跟住之後又藝人 K 卡上一堆，佢而家先上。 嚇 ，Civil War 嗰 Civil War 嗰陣時係俾佢出場嘅。 係啊，但結果係拖咁耐，係真係拖幾頗耐嘅。啲 Civil War 時都未開始拍，跟住喺度拖，跟住將繼續幾拖嘢啊，又 Doctor Strange 啦，又蜘蛛俠啦，又雷神啦，又加啲 Galaxy 啦。 嗯， 佢涉咗好多，反而係其他啲俾佢遲公布作品都上曬啦，佢都而家先上。 嚇、啊，都係其實都係蜘蛛俠褪咗啫。原本佢係上年十一月嘅，咁都其實都爭緊三個月到啦，係咯係咯。 佢頗為遲嘅，今次係 遲咗少少咯。我但佢其實拍得好快嘅，佢呢套應該一早拍好咗嘅，冇乜即係冇乜特別嘢，但佢又冇乜特別嘢加插落去咯。 冇乜，因為佢其實個世界差唔多穩，即係佢其實嗰啲大浪咧Marvel 嗰、那個嗰班企劃，佢企劃出其實大浪寫定曬噶啦，即係大方向佢俾咗你，你細即係總之又你喺大方向上面，你唔好喐我俾定有個框架你，細節方面隨你尖搞啊嘛。 嗯， 總之唔好撞得噶啦。 佢最慘其實冇乜連動嘅，真嘅，佢前面又冇接到雷神，後面又冇，似乎又冇乜即係 Infinity War 嗰啲伏線喺裏面啦。 因為始終佢因為佢呢套係一齊拍啊，你唔知邊個劇本搞緊咩劇本咧，你玩連動比較難，同埋依唔知幾時拍嘅，分咗可能早兩三年，可能分咗佢可能佢拍嗰時雷神先拍，雷神仲拍緊，又或者仲早佢用咗雷神拍完，咁變咗就係、是，結果就係你劇本可能未搞掂。所以其實 Marvel 聰明就係佢雖然話各套作品佢同一世界觀，但係佢盡可能避免一啲古靈太過複雜嘅連動，簡單嘅彩蛋 咁樣你有人話最後話東兵出場冇問題嘅，唔需要解釋。因為其實東兵最後劇本大致上佢一定知道一定封東兵封印噶嘛。咁東兵點嘅情況冇問題嘅，東兵佢就唔會話出現咗唔連戲啊，即係因為最早 Marvel 啲戲 ，Marvel 電影係發現唔連戲噶嘛，嗰啲彩蛋係。 系 系，而家系翻翻彩蛋完全唔连戏噶嘛，但系而家聪明咗，学识，因为呢几年学乖咗，就系尽学啲彩蛋咧，就唔好有咁嘅剧情性，俾角色你估下，就啲大方向连翻落去，咁咪 OK 咯。 嗯， 因为大方向连戏容易连啊嘛，即系例如话雷神三咁样，最后佢乜嘢都冇讲噶，佢冇讲街市咁样，乜都冇讲噶，咁你只要你有暗示咁打估嘅啫嘛，纯粹估咁估，咁你估错咗唔关事啊，冇话俾你知咩， 一 避开咗啲。即系撞梗啊、唔连气啊、棘卡嘢问题咯。 唔系佢最后其实就净系话佢喺地球咁撞到啲人，咁其实去到 Infinity War 嗰个 trailer 其实都睇到应该就系撞到 Guardians of Galaxy 噶啦。 但系佢又冇讲明噶嘛。 系啦，但系嗰即上映嗰阵时就未有嘅。 系呢个上映嗰时佢唔知道无人之战嗰剧情点样噶嘛？唔系点解？如果佢剧情如果捉咗，咪又哦嗬？佢计避咧，就避免啲尴尬场面咁咪系即系隐隐晦晦嘅。 嗯， 而今次都系嘅，佢最后阿东兵出场其实都隐晦嘅，因为喺Civil War 入面，东兵冰封咗噶嘛，咁要突然间醒咗，佢冇话冰封噶，咁你又可以解释佢由冰封解封啦，诸如此类，除咗本因为啲嘢， 嗯， 变咗就容易解释咯，冇咁出到咁，唔会话出现咗啲讲唔通啊，呢度点解又咁样，因为最早系嘅， 其实少少都有嘅，我不过呢个系本身嘅剧情啊， 系，佢都在避免太过牵涉太多，咁嗱，讲翻黑豹啦，今次咧就真系全黑人，真系全套戏里面得一主要角色得阿 Michael Freeman 系白人嘅啫 ，Martin Freeman 系白人 Freeman, 其他同埋嗰个军服嗰个反派咧系白人之外，全部黑全线黑人啫嘛，根本就全黑人片嚟嘅呢套，内前幕后全黑人， 嗯， 其实好大胆嘅，我觉得系你。即美國始終係白人社會，以你要一套由台前幕後到咁劇情都走黑都主打黑人路線嘅電影，如果唔係 Marvel 招牌嘅話，其實你都幾你會好，即係真係叫做搏得好緊，好搏得緊要，邊係咁啊？ 其實 Marvel 都搏噶啦，你尤其是你黑豹呢個角色又真係唔係咁點講，唔係咁紅啊，好老實。 佢因為佢夠膽就係、因為佢先貴 Marvel 招牌。而家喺美國收得噶，其實美國不論喺評價同埋票房，其實都掂啊呢套。但係咁主要原因就係因為 Marvel 啊嘛，同埋加上你無人之戰之前，咁大家驚住唔連戲，咁點都睇埋嘅。 哦，但係其實好似冇乜特別線索留喺度。 但唔緊要，但係吸引到你 Marvel 迷影迷一定睇啊嘛。 唔係單純 set， 即係單純介紹咗個即係 Black Panther 呢個角色咯。係 咯， 邊啊？ 呢個重要，最緊要就係你冚咗去睇。 嗯， 你黑人電影。喺呢啲你幾講真，有幾多黑人演香港啫啦？你長套戲裏面全部黑人，香冇話美國人啦，香港人都未必入去睇啦。如果呢套唔係冇話 Marvel 招牌，好老實，即係 Get Out 咁樣，佢國依咁深喺美國贏盡口碑啊，係真係好好睇。但係你一開有一個黑人做一個黑人好驚恐表情做主做嘅宣傳海報，正常你如果想睇藥片都唔會入去睇啦。 呢套都唔，我覺得你呢套嘅例子都爭啲啊。有 Moonlight 啦。 满礼更唔使讲， 满礼佢系攞晒奖，其实啲人都即系好似冇乜兴趣啊。 因为 Get Out， 因为 Get Out 你仲叫做惊栗片，你仲系吸引到呢批睇惊栗片嘅 fans 睇。之后间就系睇Great Sit 咁样，咁你睇 Loki fans 嘅话，你喺度追落去噶。但系你满礼啊 Get Out 嗰边，你正常嚟讲，你除非你系电影迷，唔系话你好难，一般你跌一张想睇戏观众系唔会买飞睇个黑人做主角嘅戏噶。 哇，唔系 呢个好现实嘅问题嚟噶，美国都做唔到，何况香港。 Moonlight 好惨淡，我直头觉得喺香港。不过呢、 不依攞奖片就冇嘢讲嘅，封神攞奖片咧，荷里活如果迪士尼嗰阵奥斯卡攞奖片咧，喺香港扑街都会一半一半。 系。睇陣容咯， 睇陣容咯，嗱講真，如果唔係 始終睇， 如果嗱靚唔係因為佢攞咁金鵝獎橫掃嘅話，香港都會特登咁期待睇啦。音樂片、音樂劇喎，老實，依個又好現實，即係好現實嘅問題。嗱，黑豹佢今次咧就相比以前嘅 Marvel 嚟講，今次多咗啲叫政治或者嚴肅啲嘅主題。算以前 Marvel 好簡單咗，純粹真係反派打，但係今次變形咗就落难嘅皇族，皇室贵族快报仇， 搶翻皇位，跟住同我演個王國王打交個故仔。 係， 但佢又唔想，佢又冇辦法描寫到個個樂華王族係反派，就變成咗就叫政即係信念問題咯。一個就希望用瓦加達嘅科技去搞世界革命。 係。 而主角咧就係保守守護傳統，唔好將武器流落外國。 係啊，係啊，冇錯。有啲其實我覺得有啲點講錯字咗個位置，有好即係好似係講緊而家 Q Manga 好似係變咗感覺好似主角咁樣。 佢做 即反而係打大咯，係打黑炮。 佢想塑造到就兩個唔同嘅陣營，即係始終就係佢係一套黑人電影，佢唔想有個黑人做反派，但係佢希望佢依家想討任何人，即係講就係佢想討所有黑人觀眾。 我呢個梗㗎啦， 全都係冇一個黑人係壞人嚟嘅。 嗯， 呢樣嘢其實係喺市場考慮，因為如果你話黑人打黑人壞，有黑人壞人壞人嘅話咧，你始終都有啲唔中意啦。咁冇關係，你中意 Michael B. Jordan 又冇問題嘅，你中意Boston 又冇問題嘅，全係冇壞人，純粹一個純粹就係。究竟应该一个叫究竟就一个守住自己国家啱，定系应该攞住自己科技去为咗自己黑人同胞去争取平权嘅啱咧？就呢两个信念冲突咯。咁就避免咗得尽啲歌程失所以，因为你一有反派，就算你打白，如果黑人，如果系黑人打白人嘅话咧，就完全俾李小龙嗰只噶啦，即系打日本鬼子咁样，就冇意思。佢唔想搞咁 cheap。咁所以佢咪黑人打黑人，打黑人打黑人，又跟住變咗做咩？跟住黑人醜化黑人做壞人啊嘛！咁最好啦，而家冇黑冇人壞人， 係啊，不合時宜咯，同埋都係上一代一啲嘢帶落嚟咁樣。其實佢哋兩個冇乜需要打，不過其實所以佢後尾佢決戰嗰場，佢話為咗要殺佢，其實有少少突兀嘅。老實講， 預期我咁講就係，因為最嗰場咧，佢就話到明，其實佢應該咁講，嗰場殺咧就其實就係話佢就係嗰其實嗰場決戰就係。儀式繼續儀式嚟嘅嗱，佢一開頭嗰場咧，頭先我 off mic 之前講咧就係、是、開頭嗰場儀式咧，點解拍得咁長？其實佢嗰場成繼皇位啊，黑豹成繼皇位嗰場戰鬥咧，佢講到明嘅，依場決鬥，依樣皇位決鬥就係、是、嗱，依個皇我做皇帝，你邊個唔滿意同我決鬥？決鬥咧就兩決鬥啦，決鬥只有兩個方法結束，一其中一方死亡，另一個方法就係、是、投降 係。 咁結果帝查拉就勒住對方勒到勒到條友就嗱你嗱對你族人需要你。你都唔想咁死噶，咁佢投降啦。好啦，跟住好啦，下一场决斗掟咗落嚟，但系由佢跌落山崖到出翻嚟，佢冇认过输，亦都冇死到，即系话嗰场决斗未结束。好啦，所以佢后屘翻咗上嚟咧，个女将军咪咯，决斗继续，因为只要佢帝查拉冇认输，佢冇之前决斗就未结束，你就同佢继续打。之前就大家冇装甲，而家大家要装甲 ，OK 啦，公平啦。 都可以咁讲嘅， 同埋最紧就系、是、最紧要你就系 Q Manga 系唔能够系唔可以话喂我做皇帝点解仲俾打？等先，之前帝查拉就做咗皇帝，咁帝查拉做咗国王，俾你叫做咩啊？后补要嗱俾足面你啦，你皇帝，你皇室贵族，我上咗位咁中咗位几积积咗位啦，都俾你复桌啦。咁而家嚟翻嚟，你冇话唔俾你复桌啊嘛？不公平喎、啊、一樣嘢，即係所以後嚟佢打其實有啲嘢就咩，有啲叫做唔公平就係、是，喂，你對初就對倉就係佢特登俾特權你，俾你覆桌，而家佢翻轉頭你如果唔俾特權覆桌就你唔啱啦，所以佢係呢個有少少要喺細緻之際，佢故意留咗一樣嘢就係冇話唔公平嘅，其實兩場決鬥就係、是、嗰場決鬥就係一個延續咗就係、是。 佢有提過嘅，佢話其實戰鬥就結，即係你決戰就結束咗啦。但佢始終最後都係繼續同佢打嘅，就冇話啲咩特別使，即係特別使橫手。 但係最後嗰場就係、是、因為女將軍話啊嘛，你同我繼續決鬥，佢嗰時唔肯同佢單對單，一唔肯單對單就完全內戰嘅，就嗰時就冇嘢講噶啦。係，因為咁，因為你唔肯單對單，你唔啱，咁咪就抽咯。咁就只能打混戰，打就落就正面噶啦。因為唔規矩咁樣啊嘛。佢又冇認輸，你可能如果你安裝就係你勒住佢，你或者即係殺咗佢，咁 OK 冇嘢講，但係掟咗落山崖啊嘛，咁你睇嘢都知㗎啦，跌落山崖嘅話，99%唔死得㗎嘛，不能正派同反派，總之除非真係死喺面前，唔係嘅話咧，佢生存機率係高達九成以上嘅，咁佢死唔去咯，你自己有冇調查佢死唔去？咁佢而家翻轉頭，佢又冇話認輸，話同你再決鬥， 咁你冇有，咁你系冇，你冇立场，你冇立场话唔接受嘅喎。咁你死唔接受，咁你唔啱噶啦。但系而家最后佢其实都话噶，就佢话只要你唔掹 Isa 出嚟，以科技救可以救翻佢噶。但佢唔肯啊嘛，佢觉得就系、是、如果救翻佢嘅话，我俾一世困住，如俾一世困住，我不如死咗佢。即系有少少又啲黑人式嘅反对嗰奴隶制度嗰种暗语啦。呢点其实系佢几刻意将Killmonger 塑造一个叫做反抗黑奴制度嗰种抗争者嘅立场。而蒂查拉就系贵族公子啦，因为始终佢冇受过咩苦嘅，做一个对比咯。所以其实蒂查拉明显你觉得就系、是、你好似唔够反派咁，唔够反派敌对角色咯。 嗯， 佢反而敌对角色仲比佢仲似主角。 系啊，即系比较有血有肉啲咯，前面即系佢如果唔，即系始终佢又真系佢纯粹系即系死咗个老豆嘅啫。如果唔系，都冇乜特别经历嘅，因为黑豹 系啊，佢真系皇族有钱仔咯，王子。而女方有一个就系细路就俾杀咗啦，跟住咧就走，跟住就夹咗 CIA 走嚟走去搞政变啊 ，kick 卡嘢，咁变就变，大家就再投入咁投咗去啊。Killmonger 最揀最差陣就係 Killmonger 嗰個演員 Michael B. Jordan 又名氣比香港人唔會識佢多啲嘅。 好出名啦、 啊。香港人甚至識佢多過Boson 啊。 神奇四俠 啊。同埋咁佢之前套 set 咧，佢同佢做拳手咧，佢又佢好搶眼啊嘛，所以變成真係觀眾識熟佢多過Boson， 而個戲裏面佢角色又討好。除咗佢殺咗佢女朋友嗰段比較麻麻地之外，但係嗰段好快啫嘛。而且嗰段做一眼眼過咗咯，即係嗰個軍火商做人質，跟住殺咗連佢女朋友身體殺埋嗰段咧，係嗰段其實咧佢披輕咗嘅，佢就唔想佢變咗個即係冷酷無情反派。 佢冇著墨嘅， 冇 著 墨咯。佢講 cut 咗啊，直情 cut 咗啊。費佢就唔想搞到變咗，即係佢盡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叫两个，即系两个叫敌对角色，一个信念冲突咯。因为如果你变咗就系垃圾无辜咁样，好容易大家又变就归纳咗就咩？佢反敌人，几个主角，咁佢就变成就好太过正两元对立，佢又唔想 佢放轻嘅，令你冇咁记得咯。 因为嗰段戏真系你唔提都好啦，唔记得咗嘅。因为一霎眼啫嘛，个女人、那个女角又连名都唔知系乜嘢，同阿 Killmonger 兩場嘴戲又唔好似又唔好突啊，又唔好突顯眼，咁大家都唔好記得佢邊個。 佢一攏低已經冇曬畫面啦。 係啦，佢就被佢披輕咗呢段咯。咁你就大家可以唔係好覺佢嗰啲唔好的地方，咁實集中喺睇佢就再佢想即係佢做嘅，究竟係保護守國鎖國派定係你開放派啦？因為其實最後嗰段佢都披輕咗就係、是。Killmonger 想将啲武器送晒俾世界各地嗰啲潜伏世界各地嗰啲 间谍 啊嘛，当佢呢度就 pay in 咗，但系谂真真就系你想间谍做咩啊？世界革命啫嘛，咪即系列宁嗰套咯。最关就系 pay in 间谍搞咩？你俾个间谍做咩？即系搞革命啊？唔通俾佢帮助嗰边政府咩？其实佢就嗰套就咩？列宁嗰套。就搞世界革命，喺世界各地攻佔佢啲政府，然后間大去控擁住全世界。其實呢樣嘢其實 PN 咗，其實幾恐怖嘅，即係列寧嗰套世界革命，哇！到廿一世紀仲嚟呢套， 佢輕描淡寫咗，佢有講過下嘅，即係話好似黑豹講嘅，我印象中話佢即係其實即係點講咧？分化其他國家，然之後再用即係佢出面去佢即係佢嗰段又話佢同即係侵略者嘅即係點講嗰個做嘅嘢係一模一樣啦咁樣，但係佢即係冇再去深入咁去反駁啦咁樣，之後其實都係用打去做解決咗件事。 佢 PN 咗Killmonger 佢個想法，佢咪好嗰啲危險性。 係啊，冇錯。 嗱，就因為 pay in 咗，所以如果你唔留意嘅話咧，你就變成就一兩個信念。但係如果你細心諗下，就其實恐怖啊！突然間世界各地有特工攞住繁合金周圍破壞，暗殺各個領袖，即係恐怖主義，其實恐怖主義啫。喂，大佬，一般恐怖主義已經危險啦，大佬你嗰啲咁嘅嘢，咪仲危險？ 佢未去到恐怖，但係好容易 即係有少少錯啦，就會變。 又主要就係阿 Hugh Morgan 本身係 CIA 訓練出嚟噶嘛，咁、你訓由你有一個 CIA 訓練出嚟嘅人搞啲嘢，咁佢做嗰啲嘢咪即係同都係美國咁樣咯，即係顛覆你國家。 係啊， 又更加話又華奸大控制你，咁同美即係同美國一樣啫嘛。 即係所以佢意思就係佢變咗你即係同佢敵對人一模一樣咁樣咯。 係啊，佢就依樣嘢就係阿蒂查喺反對依樣嘢啫嘛，但佢讀喺套戲裏面佢冇講清楚。变咗就大家佢就故意唔讲清楚，等观众觉得呢纯粹两个敌对角色嘅一个理念冲突，而冇去冇去谂实际上阿 Q Monker 佢嗰套理论背后嗰危险性。 前段因为前段黑怕有啲犹豫嘅，因为我唔记得嗰个女仔叫咩名字，即系佢系想希望出口啲科技去幫助 佢女朋友嘛， 系啦，但系其實恰怕佢諗唔通點樣做，但系直到Killmonger 出現，佢就 佢後屘打敗咗，承繼咗佢嗰個諗法啦，即係 佢變咗佢即係好似明白咗發生咩事咁樣，然之後其實去到片尾就佢會。佢會透過一啲科技嘅，就變咗同武器有啲唔同，有少少扭咗一啲唔同嘅。 即係佢修正咗阿 Killmonger 嗰度理念。 佢就出口啲科技，佢又唔係出口啲武器。 因為之前佢嗰種，因為阿 Killmonger 嗰種唔叫出口，純粹佢係搞革命。佢因為出口就叫喺空啫，佢總之就送啲武器俾特工，而家特工搞破壞。但佢而家就純粹就叫國家政策去幫你啊嘛。咁另一樣嘢，咁呢個就叫做中間融合咗，一叫做佢承繼咗 Killmonger 同埋佢女朋友嗰個想法，然後就去又做而做佢應該做嘅事咯，即係唔再去一味所講咯。 係啊，即係其實浮面噶啦，因為之前講個國家係完全隱藏咗喺非洲裏邊噶嘛，咁我唔即係其實又好，即係你睇落好咩嘅，一時間其實接受唔到嘅，但係你睇落就冇乜嘢啦咁樣。即有時即漫畫嘅嘢，你佢話係啊係咁，即你心諗下成件衫收咗喺個條頸鏈度咁你都要接受。 呢、這個唔係咁樣講，反合金係無力嘅。 係啦，即你唯有係一用一樣嘢去解釋咗咯。 嗱，今次喺即係劇情大致上咁樣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即係盡可能做一套叫冇壞人嘅超英雄片。所以如果你唔消化到或者即係唔好消化佢嗰套嘢嘅話，你會其實睇得會会搞错咗边个？搞错咗阿 Kim Morgan 先男主角嘅。 系啊， 呢个就系冇办法啦。佢因为你有个你要讨好晒所有人，咁你一定有啲损失。变咗就系你冇一个正确嘅反派，即系反派变咗敌对角色。咁你有啲嘢 pay hand 咗 ，kick 卡嘢咁，变成咁样咯。其实设情我收货嘅，以难得地算系有啲嘢讲啊。虽然我觉得佢最后其实因为佢故意将啲嘢其实嗰啲恐怖危险性唔讲清唔清楚，结果讲到有啲旧讲到去。 系啦，冇深入去再讲。 咁就深入咯，因为再深入嘅话，又唔系一个 superhero 片嘅。 因为往昔如果佢话佢有一个好恐怖嘅效果嘅话咧，佢通常都会有画面。今次佢就系纯粹即系 佢避咯，佢真系即系始终就系讨黑人观，讨黑人观众。 系用对话去带过咗就算啦，咁样冇好仔细咁去再描述嗰个。 讨黑人观众系有其重要性嘅。 嗯， 不嗱，今次战斗其实打斗方其实我觉得唔错喎，几场战斗我拍得系都 OK 喎，即系有嗱其中嚟话嗰两场佢喺部有一场咧，虽然话拍一场嗰场即系登机战啊，我觉得拍得几好睇嗰场打交，因为唔系话所谓 superhero 嗰种用特效打嚟打去，而系真系拳拳肉脚，嗰场几好睇喎，其实系。 系嗰场打得唔错。 如果几刺激嘅，其实啦系，真系好紧张。一面咧就系依家呢女亲卫队喺度用枪指住逼佢埋打近身战，跟住另一边又瀑布，咁嗰场打得几好睇，其实。反而你话嗰啲话系超典型嘅超英雄战，即系喺韩国喺釜山嗰场打咧，去釜山嗰度定系？ 系啊，釜山冇错。 喺釜山嗰场打冇 OK 咯，咪展现超英雄嗰种打斗咯。反而唔夠喺第二場阿 Killmonger 同埋蒂查拉喺個步步打嗰場好睇喎，又即係佢拳到肉拳腳交呢塊好睇喎。 哦，係啊，佢有設計過，相信佢。 係啊， 反而超級即係超級係一啲嗰種打鬥咧，就 我諗可能睇得特技太多就冇乜特別感覺。 唔係佢幾場，同埋佢最好睇落嚟，最後一場佢兩個著住喺高單軌電車嗰度打咧，嗰陣又好睇嘅，因為佢即係用肉咁，但係冇乜話飛嚟飛去或者咧好大，真係變成咗就係拳打拳腳交肉拳肉搏戰咁打，嗰場都好睇嘅其實係白單。而大運仲有嗰場大運真係第一次有所謂叫內戰啦，咁真係名副其內戰嗰場阿 Kill Monker 嗰邊嘅部道隊同埋蒂查拉借翻嚟嘅部族部隊嗰場打又打好睇嗰場都。 西牛部即係邊境部落同埋嗰個 中央支持阿 Kill Monker 嗰個部嗰班部嗰班親兵咧，嗰場都好睇嘅打得。 嗯， 即係佢有啲戰陣，跟住有啲組織打埋。 佢唔會太誇張咯，好在好在，因為其實佢啲科技都好犀利㗎啦。因為嗰、那個，我又係唔記得嗰、那個女親衛隊長嗰、那個 將軍， 嗰個尖矛又係有翻咁上下勁啊嘛。你喺即係喺韓國已經話咧，成架車跌落嚟㗎啦。但係佢又好在佢喺嗰一場內即係內鬥嗰度，佢唔係話即係用得好，都係用翻一啲比較技術 同埋又即係咁。拳拳到肉 系啦，佢唔会太超级超，即系点讲太神化咗个。 因 为 嗰阵就你睇嚟话，嗰阵就即系雷神咁最好睇边场啫？就是、雷神对阿哭嗰场啫嘛。因为够拳拳到肉，够硬桥硬马棍啊嘛。即系你睇呢类动作，有时咧比我啲华丽睇，喂，硬桥硬马打，啱啱就仲好睇。再点嗰阵就正义联盟点解唔好睇啫？就系大佬，你超人点同你超人打同佢打，你同佢打拳脚交流点同佢打你？你見到就係變，反正就成兩好睇就咩？成條兩多拳腳交嘛，即係嗰場佢幾場打硬條硬板去打嘛，冇咁多嘅超咩特效 CG 啊特效咁樣做，咁咪睇落咪嗰日咪有睇得痛快咯。 有啲係有啲，同埋有啲對策，你會緊張啊，你會想知道佢會點樣去解，即係點樣去，即係點樣去對付某一啲招式咁樣咯。因為你如果特技嗰啲咧，你变咗好即系即系 你讲系噶啦， 系啊啲光肥嚟肥去咁样嗰啲就你变咗太过咩啦？其实疲劳啦，以前又话未即系以前未有呢啲嘢嗰时，你就会觉得啊好新奇嘅，但系而家太多啦呢、這个而家呢个时间。 即系最简单就系师傅最好睇边场啫，就系、是、最后嗰场打拳脚交啫嘛。因为拳脚交嘅话，你冇咁多师嘅话，你如果咧就真系硬同硬马嗰种功架咧，睇落去爽好多嘅其实。虽然你话大运战嗰啲有个画面好快。真係睇緊張刺激咧，有幾拳腳交，因為你冇，因為知道冇得比啊嘛。嗰啲痛快感係兩回事嚟㗎。嗱，仲有今次就有幾個角色，我係新第一就係今次主角個妹啊，好搶戲。 公主舒黎 係啦，個公主哇搶戲就不得了。 個妹係 啦，好搶戲啊佢。 佢即係佢一出場已經好咩咯，喺機場。 巴拉公主嗰個格局走出嚟，然後由佢設計科技，即係佢難得地就主角一就佢咁暫時超級英雄裏面第一個有第一個有屋企人嘅。 啊， 係啊，其實咁冇啦嗱，隊長冇講隊長啦 ，Iron Man 冇啦，跟住雷神嗰咪有細佬，但係雷神嘅細佬另一樣嘢，我係學雷神話齋，佢執翻嚟嘅，就親妹。有佢又一路有佢一路係佢有一路存在刷存在感，幾場戲喺佢個角色又討好，咁樣嗰陣就係俾佢個女主角，俾佢嗰個愛人嚟講，佢會仲搶眼。 哦，係啊，咁又係。 佢講真，佢嗰個愛人其實好老實嘅，真係花真，反而佢妹哇，一開頭又幫佢發明啲嘢啦，跟住又同佢兄妹搞笑啦，跟住就喺釜山度揸住嗰架遙控架戰車戰鬥啦。就去后佢一路拖延时间，拖住阿 Killmonger， 等阿黑怕杀上嚟嗰段，佢几场戏佢都俾咗戏佢，即系抢戏，跟住佢角色有用。 其实佢戏份应该多过嗰、那个 女主角添，多咗好多女主角，名义上女主角，就嗰阵就将军都抢戏添，咁反而我个女主角最花樽， 系啊， 超花樽女主角，其实冇女主角完全唔个女主角就唔出场冇所谓嘅，但系个女将军嚟话佢每我喺之后咧都好重要，都系超出。甚至可能叫主要角色添，可能喺右嘅黑炮戏啊，或者同埋幕复仇者里面，我谂佢都会就出场。 咁皇后都重要嘅，即系其实，但系只不过今次佢唔系主，即系唔系担戏份，佢系即系点讲？佢系做一个外，我谂佢系喺外交咁样嘅角色啦，因为佢同嗰个咩？ 嗰、那個Martin Freeman 嗰個角色其實有啲連，即係有啲聯繫。 Martin Freeman 就係、是主要佢負責連翻復仇者嗰個劇情啊嘛，佢要依個角色有佢負責連起用嘅，同埋成套係冇翻一個白人，你又真係好難喺會比較。如果一個好白人角色，你又真係有啲喺美國喺美國市場嚟，即係比較尷尬嘅。 唔係因為佢係咁嗰個其實有啲古怪，因為嗰個英國人嚟，佢係代表，即係佢應該係代表美國嘅，即係講嘢咯嘅，即係喺當中嘅角色啊。 英國演員做 CIA 喺呢套戲裏面，佢一個人頂咗成英美白人陣營㗎啦。 係， 因為你呢套嘢一定塞個白人㗎，但係你唔塞啲主角喎。咁你識個又個名夠響嘅，就識咗佢又存在感嘅，但係佢唔，但係你又唔你又唔能夠俾太多戲，咁最好 Will Freeman 啦，講名氣佢絕對夠名氣，演技又夠，但佢又唔係主角喎，咁大家都會收貨。 哦，佢啲演技幾好啊！你睇下啲，佢唔係出好多場啫嘛，你其實都大印象深刻嘅。佢同阿黑豹嗰啲對，即係嗰啲對應啊。 跟住係跟住真遙控戰機打嗰場啦，佢好搶氣㗎，佢幾場戲俾足幾，雖然戲唔多，但係俾足位嘅，俾足佢發揮嘅。呢樣嘢其實係算係用得佢幾即係幾盡。反而任遠控咧，有啲戲我諗佢係再 cut 戲 cut 得最少嗰個啦。如果有 cut 戲嘅話，因為佢係作為佢白人代表，佢再 cut 戲佢唔掂嘅。 哦，其實少少淡化咗嘅，佢救嗰個女仔嗰段，佢冇即係佢冇正面咁做出嚟嘅，就純粹係後尾講話佢救咗佢咁樣，所以就點解佢受傷又帶咗佢，即係破例帶佢翻去個國境之內，因為佢封鎖住，仲係唔俾人入去嘅時候，就帶咗個白人入去做即係醫治咁樣咯。 因為其實好多佢應該做佢應該我諗等佢遲啲可能出白。完全版時睇下會加翻啲嘢，因為我覺得有啲嘢佢都係講唔清楚，即係話緊講完軍火商點解個軍火商點解會偷咗嘢啊？其他嘢我咧係應該要用少少加，雖然話唔重要，但係我覺得佢已經 cut 咗。即係啱頭先我講啦，佢將啲反派嘅行為咧避重就輕 cut 咗。 佢好籠係佢就好籠統咁講咗出嚟。 咁佢如果有即係可能如果出影碟版嘅，加翻啲嘢我會比較清楚啲啦。 可能有，但睇可能隨時第二集先講未定，好難講。 應該完全版加落翻去啦，因為佢原版唔會咁誇張嘅，佢唔好似正義聯盟分鐘完全版加半個鐘以上咁誇張嘅。 Marvel 又唔係好興又有 director cut 嗰啲。 咪會加翻少少劇情，佢唔出奇，但係唔會加太多嘅。呢套有係肯定 cut 咗唔少，我覺得絕對係。 都係，因為講。咁佢都好集中嘅，佢係仲以呢個Wakanda 做核心咁。可能有啲旁枝嗰啲 cut 咗咯。 系佢今次都佢最后差唔多讲下就系、啦。佢因为睇之前嗱，Infinity War 就已经有啲吹打都出咗几套，出咗嘅两次三套未，都就两套咯吹打。 起码有两条啦。 两条啦，咁已经交代咗阿黑佢哋其中一个战斗舞台就喺 Wakanda 噶嘛。 哦，系啊，系啊， 所以今次所以其实讲真，嗰条车啊，特登用强强烈话 Wakanda 就系攞嚟做宣传啫嘛。咁你睇完嗰条 trailer 之后，你点我唔睇黑豹啊？ 嗯， 同埋呢个系讲佢就系佢，因为佢宣传佢话要开始黑豹要帮外，即系要帮要开始改变国策去帮外国。咁你先只有无限之战，你先可以串翻起点解佢去加复仇者。如果唔系，我点会加复仇者啫？佢。 即系话系好奇怪，其实队长呢个时间应该系喺国境里边。 应该佢国应该佢匿埋咗，因为佢设其实佢时间其实好短嘅咋。佢升职位，跟住佢即刻去，跟住佢唔知职位咗一几日，职位咗几日之后就去咗，就去咗 釜山， 跟住釜山之后翻嚟都24小时，24小时都唔知有冇啊。跟住啊 ，Eagle Manga 就已經講翻嚟啦。其實實際上，如果整個時間就由由蒂查拉去釜山，到 Kill Manga 死，其實可能三四嘅啫。隊長可能匿埋喺一個啲更加偏遠的地方先請你白人咧。你如果你喺啲太過正大光明地方去麻會比較麻煩，可能佢開始已經匿埋咗唔知邊度啦。 匿埋就一定匿埋啊，冇提 冇提佢咯， 冇提冇姓。 咁佢咁咁我佢嘅佢立場都唔應該出嚟嘅。 唔係睇緊嗰時唔覺嘅，但係睇完之後係應該喺 即當時係喺全， 我覺得佢如果你幫佢解的話，就係佢嗰時佢立場係佢唔知，佢係佢既唔既冇立場幫又幫手，咁人哋內人哋屋企人哋嘅家事你係好啦，同埋就係你白人嚟噶，你已經你入咗去收埋你已經係幾粒已經係麻煩嘅嘢，跟住仲俾你，如果你要出去搞去幫去出面嘅話咧，就更麻煩。 哦，其實呢樣咁，如果你講呢樣，佢其實喺Ross 嗰度有反映到嘅，因為佢。帶咗佢，即係帶咗佢翻去之後咧，其實佢都係困住佢喺個實驗室裏邊。 係啊，佢喺實驗室啫嘛。咁佢可能咁樣嚟，好當冬兵咁，佢可能擺埋搬，又話佢嗰時搬咗去另一邊咁樣，咁佢冇咁咪解通咯。依個好解，好易解啫。 Winter Soldier 直頭説咗，即係你未睇最尾嗰個彩蛋之前，你都佢説咗。 可能佢嗰時已經係解咗，可能走咗添啊，隊長可能走咗，或者去其他地方。都唔出奇噶，因为佢冇讲到话佢积咗帝位之后，真系隔几耐啊嘛。因为佢当时即队长就系削咗佢，跟住佢喺 Civil War 之后，最后就系佢削咗佢。嗰时佢积咗帝位未知，可能未积帝位，可能之前添。 嗯， 呢个就冇所谓嘅，呢、這个就好容易夹，即系你层噏噏到啦。好啦，呢套嘢完咗之后嘅就跟住就系无限之战。其实我唔睇下佢呢套系拍几长嘅啫。即系两咁呢套又而家呢套嘢一百三十几分钟。咁无限之战我最多唔会应该呢类拍谷片唔可能超过两个半钟咯。 哦，好难啊！不过但系佢嘅角色咁多，真系好难搞。 最多咪系二百分钟咯。 嗯。 四差唔多啦，都系差唔多嘅啫。Marvel 掌握呢啲所谓节奏咧，掌握好嘅。同埋佢今年分开两次，分开两集啊嘛，上下集啊嘛。咁佢可以分咁佢就可以唔使一次就出所有掟晒出嚟啲冚啊。有啲角色可能系留嚟话，好似 Infinity War 系Infinity War 本来系两集噶嘛，而家、 哦啊、 只不过系叫做唔变形两集而唔系上下集，而就分开另一集，咁啊将啲其他将啲嚟话将跟住啲活跃摆喺后边咯，调嚟调去，因为啲 系咯，第四集到而家都未知发生咩事。 系啊，佢故意唔讲嘛，佢收依猫裤收得好密啊，佢今次唔系，因为次次收密，但今次特别密。 咁就我怀疑佢后面可能未度掂就真嘅，即系好难讲，即系复杂咗好多后面第即系。 其实最紧就系咁多角色难去塞佢。 你 Phase Four 你加翻蜘蛛侠。 Phase Four 就真系 Phase Four 而家唯我知道就系啱啱收咗 Phase Four 咧就暂时知道就系Captain Marvel。 嗯。 惊奇队长就唔知点算啦，因为惊奇队长其实系属于汤猪凳嚟嘅，唔系好掂，即系喺好似佢有佢出场都唔系好掂嘅。又系女英雄 ，Infinity War 唔知有冇喎？ 应该唔知，应该唔会有，我觉得佢唔会有。 但系佢好似话第四集一定有， 第四集一定有，之后一定有，但系呢集应该唔会有住，因为费事再加个角色啦。好，跟住今另一套就系黑寡妇已经确认咗啦。咁Chris Evans 访问嘅时候已经透露有风系会有黑寡妇嘅。 嗯，哦唔系你。Captain Marvel 都仲系 Phase 3 h 但系佢应该年 before 年尾咯。但系佢而家唔讲，成日都唔讲啦。而家佢费事再，因为已经太大压力啦，分散咗。 暂定喺19年同复仇四差唔多嘅。 但系佢而家唔会讲住啊！而家呢排都未搞啲乜嘢，你咁气我而家。 系啦，后面其实后面咁后面都系 Phase 4 h 噶啦，净系得睇下先啦。Guardians of the Galaxy 3同埋蜘蛛侠。嘅續集同埋黑寡婦啫，暫時都三。 甚至就而家 Facebook 入面而家第四集佢都唔知拍完未，應該拍到後期噶啦。 其實應該係好似有劇照出過嘅，咁都未拍曬都拍。 已經拍到後半噶啦，因為如果你下年上嘅話，你今年暑假之前你就做完噶啦，你買你俾半年時間做後制啦。 哇！半年算好掹添㗎啦。 咁三，我諗而家已經拍到差唔多完成噶啦。系争咁你就半年时间后制咯，唔系嘅话你下年暑假上咯。如果下年暑假上咧，今年暑假今年六月完成啱就差唔多啦。 嗱呢个唔知道有冇错，暂定因为19年五月嘅咁。 哦，咁大把时间， 所以 今年暑假拍完都仲得。 系啦，暑假要拍完噶啦，十月咯。 系啊，咁你有半年大半年时间去做后期宣传，差唔多啦，咁样就。 系第四集呢、這个。 但就即係乜都未講，淨係講係淨係得個 Avengers 四 三喎，而家三個都未知係乜嘢，佢梗係唔講四啦。 三起碼有個 title 嘛 ，Infinity War 四佢唔講，佢而家寫到暗有風唔講啦。費事再令到個宣傳更加麻煩，佢已經急麻煩宣傳就麻煩㗎而家。嗰陣就係佢藝人而家都唔知點宣傳好，而家積壓咗一大堆嘢，同埋最攞命就係、是。中而家又收購埋而家你迪士加迪士買埋福士，咁你第四集你諗諗塞啲彩單落去咧？因為我信得過Marvel電影左出噶，佢揾 Hugh Jackman 絕對左出噶佢。我講就係 Hugh Jackman 好似話唔肯啊嘛。 二嘅時候唔會咁講，因為冇人知道嘅。 嚇！佢而家梗係話唔肯啦。 唔係佢咁就係咁啊，塞咗你未知啦。佢密口風。佢啲嘢就係佢話可能最後嘅，佢最黑人憎啲就係佢話唔做 Wolverine 啊嘛，係咪 Hugh Jackman 本人出嚟咯？佢咁死噶，即係玩就死事咁樣啫嘛，成日都有啲乜屎橋噶啦，即係故意諗辦法塞你做彩蛋或者客串一兩場啫嘛，等完咗佢心願啫嘛。 嗯， 依個衰格嘢，哇！唔知幾長。 咁佢慢慢傾都得嘅，佢可能拍段彩，就算是拍一段彩蛋， 拍一小段戲，反正講真就係你唔使決出剝衫得噶啦。佢最唔想阿 Hugh Jackman 最唔想剝衫，最唔想就係剝衫。因為睇而家就之前都係睇電視睇翻佢當年第 Wolverine 啲年代都肌肉幾融咗，到後嚟到佢之後嗰啲，哇幾辛苦嘅肌肉谷得。 哇！佢爭咗好多年啊，因為爭十有冇聽十幾年都有啦。 老啦，佢又唔係話好似Chris Evans 咁樣係以賣肌肉嘅。講真，你要本身就係本身賣演技演員，你要係咁練肌肉好痛苦噶。 Chris Evans 後生好多， 係咪就係咯？而家大你練咁練肌肉咧，好辛苦噶。所以佢唔想做，其實唔係佢唔中意 Wolverine， 係佢唔想。操肌肉操到哇，都操啲青筋露曬出嚟，人都癲啦真係。所以如果你話唔使佢露肌肉，講真一兩場戲執用 CG 執都執到啦肌肉。 或者 着衫咯，咪就咯，着翻衫客串一兩場戲都打兩場咁樣扮下嘢咁樣，咁大家滿足咗咯 ，OK 啦嘛呢啲嘢，純粹彩蛋咯呢樣嘢，睇點啦到時。咁好啦，跟住就下次我覺得其實比起 Infinity 比無人之戰，我真係睇死事嘅傻玩物死事。同埋 Fox 咧 ，X-Men 而家又好似話會Mystique 會同埋好似仲會好似之前嗰個用精星喺Battle Future 裏面嗰個用精神感應嗰個女角咧，佢好似話拍會出獨立電影啊嘛，好似話又會 係啊 Phoenix 係嘛？ 唔係 Phoenix。讲佢令讲佢帮阿 Wolverine 咧回到过去嗰个超能者嗰个 Mills 啊， 我系咩？我唔知喎。 唔记咗咩名？唔记咗咩个？真系好似 Alan Page， 我惊佢唔肯啊！叫咩 ？Kitty Pryde 嘛，我惊佢唔肯喎。 唔知啦，因为佢全 其实唔系，因为好有啲尴尬啊！佢 X-Men 而家 X-Men 嗱，你 Deadpool 又唔知翻唔翻，即系愣唔愣落去好？你 X-Men 又如果你翻去话，可能又要过埋佢，应该系仲有一集。拍咗係講 Dark Phoenix 嘅，咁應該就要完㗎啦。如果唔係就你翻唔到去 Marvel 㗎嘛。但如果你翻去 Marvel， 你就留低 Deadpool 一個。 Deadpool 又係睇同埋睇 Deadpool 條第二條車乸咧，佢似乎想玩 X-Force 啊。睇佢車乸想搞呢招。如果 X-Force 嗰時候成 Deadpool 成將 Deadpool 變咗 R18 係即係 R18 嘅Marvel 英雄系列㗎，咁就直情完翻去㗎，就將直情係擺咗就係你開另一條路線，因為。Marvel 因為Marvel 電佢又唔Marvel 電佢又唔好想話即係佢又唔介意你開多一個唔同戰線。 嗯。 咁講真就係個市場咁大，咪開拓唔同市場咯。我覺得佢又唔會Marvel 點講即係佢又唔會干涉霍士嗰邊嗰個拍攝嘅依方面。 唔係佢好似講咗噶啦，佢Deadpool 係會即係仲係做翻 R 級嘅。但是佢就變咗同 X-Men 可能要個連動要細啲咯。如果唔係你出場客又有啲尷尬噶嘛。你出場你又唔你變咗你講嗰啲嘢要就住，你又唔出場又好似又 應該我覺得死侍唔會翻 X-Men 世 ，X-Men 獨立咯，獨立個 project 咯。 系啊，到时即系如果你要翻MCU 嘅话，咁 X-Men 要应 似乎我觉得要 reboot 噶啦，又系要。 但系 X-Men， 我但系死侍就我觉得佢系直情唔理佢嘅，由佢自己玩噶啦。 系啦，即系当佢走出去。 最多佢有成客串下喺其他嘢串场，但系佢应该独立系独立制作噶啦。 吓， 死侍最好嘅，佢死侍系你要佢喺任何作品里面作任何客串，佢都完全冇问题噶嘛。依系 Deadpool 卖点啊嘛，咁冇关系。Deadpool 唔需要，从来唔需要谂就系佢点样去，佢点样塞落任何世界里面，总之佢随时出现都得嘅。Deadpool 啊嘛，因为跟住佢自己保留咗自己，佢又想拍 X-Force 啊嘛，因为讲真就系、是、拍 X-Force 好过拍好，起码 X-Force 都起码班有二有二能啊，大佬。你班自杀，我成日都好吐槽就系、是、自杀特工队班有咩啊？神枪手、不良少女、咩武士，大佬为咗你班咁嘅嘢，冇任何二能，即系打超人，打次人二能者点打啊，大佬？你讲笑 咩？我觉得唔系二能啊，直头系魔法嘅。 系咯，魔法世界得魔神咁样，而你班有咩啊？冇任何异能嘅，讲笑啊！真系傻神，真系黐线。但系起码 Force 班有多嚿有异能啦、 啊。哦，系啊， 即系呢样嘢就系讲唔通，就系、是、叫做Xforce 呢个 pod 呢个 pod 就系比较好容易抗因。不过睇下第二集先啦，睇死侍第二集点玩啦、 啊。吓、啊，睇到咩？唉，有啲尴尬。不过好似话唔会话逼佢翻去嘅，咁我谂 One Reno 除非系拍衰咗啦，如果唔系应该 Deadpool 都稳阵嘅。 同埋One Reno 佢话到明噶嘛，继续 B 级制作啊嘛，佢唔同佢唔因为之因为佢之前同个导演反同个 Miller 导演反面就因为个导演想拍大制作，但雷诺斯就话继续 B 级出片嘅格局，咁先反面啫嘛。咁如果继续 B 级出片就系、是。总成本唔会高太多，咪就是、我话就上次5700万，我今日俾个一亿好未啊？一亿荷里活都唔系钱啦、 啊， 咁就俾咗一亿你啦。咁问题就以佢虽然之如果照 keep 住上次嗰个票房，哇，一样收到笑。 哇！你大片起码2亿噶啦，而家怕唔知。 但一亿真系，但系小事嚟讲，我咁一亿领嘅啫。佢、 啊、 要贯彻佢 B 级片低成本啊嘛。呢样嘢其实几聪明嘅，因为你成本低嘅话咧。你霍士又冇，霍士就冇阿芝阿卓。 嗯， 咁我自己话事权多，但如果你出到钱咁多嘅话咧，上头一定阿芝阿卓又话乜又话乜嘅，反而低成本嘅话，你一亿左右嘅话，你班高层你就唔会又要点又要点，咁咪大家好玩咯。 keep 翻招牌咯 ，keep 翻 title。 系佢冇失败嘅，因为佢只就够平嘅话就冇失败啦，试试。 难啲咯，唔知有啲咩甩碌啦。 唔会甩碌嘅，咁就。死侍第一集咁， 唔系你除非得罪咗啲咩道德团体嗰啲咯， 但死侍从来唔怕噶。 好大势力嗰啲咁，唔系好大势力嗰啲，我怀疑佢都可能要缩一缩嘅。 但死侍一般嚟讲，佢又唔怕嘅，佢玩恶搞玩利他啫。呢个我唔好担心嘅。 嗯， 好啦，咁今日都超时咗咁多啦。好啦，咁下一次冇意外就应该无限之战噶啦。系啊，唔好耐影一个月后就播，一个月后又好快咋。 吓。 因为还都几多戏嘅，因为呢轮三月之后又系平平一大堆啲，因为奥斯卡月最攞命嘅，一大堆戏排住都等住上。我前一排先睇咗《贱民密报》 oh. ，OK 系咯，由呢落奥斯卡等落，睇下攞唔攞到奖啦。因为阿梅姨而家基本上有梅姨肯做女主角嘅话，基本上都奥斯卡提名噶啦。 哦，咁起码都提，咁佢好戏嘅。 同埋最紧就系梅姨肯做女主角，咁唔俾奥斯卡提名佢，傻啦！逼硬都俾佢硬摆佢上去啦，佢攞唔到奖件事，即系咁就系梅姨做主角，史弗堡一不保戏再加入汤汉斯，你敢唔汤汉斯男主角，你敢唔俾佢，你敢唔提名奥斯卡女主角啊？杀咗你一次啊！ 除非对手好强啦，如果唔系照计都十 拿九稳。其中一个系马格罗比，但马格罗比我觉得佢冇唔系未到佢嘅时候咯，佢咁后生。 嗯， 但系难讲，因为试过，因为旧年有个MS 东攞个有开爆烂、哦，但我今年应该 唔系咁样提名啫。 不过 MS 东我佢拉拉又唔系特别好戏，不算啦呢、這个，因为我觉得佢如果 MS 东喺拉拉都攞到嘅话，咁点解马格罗比喺泰人点攞都攞到啦？不过就算啦，我因为对拉拉麻麻地好感啫。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